95565即可轻松开户，详询95565。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分析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荣誉。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刘正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夏季腹泻的这个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发送手机短信到10622821828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请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好的，首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下周二下午1:30，在回龙观园区行政办公楼43报告厅，由血液科副主任医师陆敏秋为大家讲解白细胞减少症。下周二下午2:30，在回龙观园区行政办公楼4层报告厅，有体检中心主治医师李艳荣为大家解读健康体检中的肿瘤标志物。下周二下午3:30，还是在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回龙观园区行政办公楼4层报告厅，有营养科营养师林彤为大家带来糖尿病人如何安排夏季饮食，夏季营养膳食的讲座。然后是北京友谊医院人人健康学校举办的健康知识讲座，是在下周三下午2:00，北京医院北京友谊医院门急诊楼7层阳光大厅，由骨科刘凤琪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足跟痛是怎么回事，乘车路线是6、7、15、34、35、59、105路公交汽车，有医院站下车即到，欢迎大家参加。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计委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自行查看。 嗯，就是如果大家没记清楚，也可以去北京卫计委的这个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哈。非常感谢刘晨，谢谢，下周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刘正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刘大夫，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跟刘大夫一块来聊一个夏季常见的这个腹泻的话题哈。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有什么样的问题呢，正好也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您可以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来参与我们节目。刘大夫，是不是到了这个季节去看门诊的这个病人特别多？ 是的。夏季的时候腹泻的病人所占的这个比例就越来越多了。 好像腹泻这个在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会说哈，这个每个人可能多多少少都会赶上过几回，比如说拉肚子了，但是好像拉肚子这个腹泻原因也特别的五花八门是吧？ 对，很多的原因，但是呢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吧。一大类呢就是感染性的腹泻，就是由于微生物的这个侵入引起来的。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跟感染没有关系，我们叫非感染性腹泻。 那比如说我们常说的吃脏东西吃坏肚子了，那应该算感染性的是吗？ 对，这多半都是有这个微生物的污染了引起来的，这种肠炎啊这种才出现的腹泻。 腹泻哈。而且呢好像说到这个腹泻呢，很多人也会说，哎呀，有的时候我去医院那实在受不了了，上医院查查。哎，有的时候我还把它当减肥呢，我就不去医院了哈。这个也有一些人是这样做的是吧？这样做安全吗？ 这个呢，如果要是没有医疗常识的这种情况下呢，还是建议他到医生那儿去看。 嗯， 因为自我判断这个腹泻的严重程度呢，有的时候不是那么准确的。 啊， 有一些病人呢，可能自己感觉没有那么严 重。 比方说，我们也有过这样的例子，就是这种细菌性痢疾的。那么他腹泻的这个程度不那么重，他主要就表现一个里脊厚重，大便的量也不太多，但是他这种病人往往是高烧很厉害，有的人会很快就进入感染中毒性休克，会影响到生命的。所以像这种情况还是自己不能够掌握的情况下，还是要找医生来帮忙。 嗯，这个不能凭自己的经验哈，应该去找专业的大夫。 嗯，如果你有的确的把握，这个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如果没有，还是要找医生帮忙。 是，而且我觉得在身体生病的时候，千万千万要多关注自己，是吧？ 对。 嗯 嗯， 那您跟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到了夏季就是腹泻的高发季节呢？ 嗯，这个呢跟这个夏天季节也有关系。 嗯， 一般夏天咱们说几个特点吧，一个是比较热，再一个比较潮湿。 嗯， 再一个就是日照时间比较长，就白天比较长。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会人体就会受一些影响。比方说在热的时候呢，他就比方说喜欢这个吃凉东西。 嗯， 冲凉澡，或者是说有的人就是贪凉，还有呢就是可能会熬夜，可能会吃的多一点，这些呢就会造成人的这个抵抗力本身就下降了。第二个原因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的微生物，像尤其是细菌啊，这些它就很容易繁殖。 嗯， 而且有一些食物里头，比方说剩菜剩饭里头，或者饮水不干净啊什么，都可以引起这个微生物的污染。 嗯， 那吃了之后可能就会引起这个腹泻。 嗯， 那还有一些人呢，可能就是贪凉的比较厉害，这个微生物它因为它白天活动时间比较长嘛，它跟这个微生物的这种接触的时间也比较比就像冬天要频繁要多。 嗯， 那这种他可能就是造成他得病的机会也就多了。 嗯，所以您看夏天是一个微生物细菌繁殖非常旺盛的一个季节。 嗯，对， 对吧？ 对， 这某种程度上来说也会让大家容易产生腹泻。 对。 嗯， 如果要是不注意卫生，比方说你吃生冷的，或者凉拌菜，这种的，这个吃这个，比方有的人喜欢吃生的海鲜、生鱼片，这些可能都会引起腹泻， 是吧？ 嗯， 那比如说吃一些东西哈，吃坏肚子，这个很多人会说，哎呀，到底我这闹肚子是不是上顿饭造成的？ 嗯， 就会有一些怀疑哈。 嗯， 那比如说现在医学上面有没有什么研究？比如说我吃完这顿饭，半个小时之内闹肚子，还是俩小时之内我闹肚子，可能跟上顿饭有密切关系。 这个是有就不同的这个病原的这个微生物的感染，它的这个潜伏期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比方说病毒感染呐、细菌感染啊，还有寄生虫感染啊，它这个潜伏期都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如果你要是到医院去看医生的话，那你最好就记住，说我当时可能是哪一顿饭，我在外边吃可能是不干净。你可以给医生提供这个 信息。嗯， 啊，那就更有助于帮助医生来判断你到底可能是哪种微生物的感染。 嗯， 这时候你治疗针对这种微生物的治疗更有针对性。 嗯， 那效果就会更好。 嗯，那比如说有没有一个大致时限？是过了多少小时之后，有可能就不是你吃饭造成的这个闹肚子了？ 这个 目前没有，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微生物的感染有的可能吃了之后，两个小时可能就会 闹肚子， 就会发病的。 嗯， 有的人可能一周以后才开始发病， 那么长时间啊？ 这样的微生物都会有的。 哦， 所以要靠自己来判断的话呢，就比较难。那么有经验的医生呢，可以帮助你根据经验来判断。最准确的还是做一个大便的培养。我们要做一些这个粪便的这个化验。然后才能定是哪一种微生物。 最后通过培养之后来看看到底是哪个治病的是什么， 对 吧？ 对。 所以这可能就需要大家耐心一些，等待一下，是吧？ 但是我们是这样的，比方说腹泻，我们也不是说非得都得等着这个 微生物 检查的结果出来我们再治疗，不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还要看病人的这个情况。比方说有的病人呢腹泻比较重，他脱水比较厉害的，这种我们要给他一个补充这个水和盐呐、电解质平保持他平衡啊，这种的一个对症的治疗。然后呢再根据你提供的这个流行病学史，就说你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或者你是群体发病的这种情况，来 经验性的选择这个 治疗药物 啊，对治疗药物。 嗯。 然后呢，如果要是说我这个经验跟你最后这个检查结果一致，那是当然是最好、 最好的。 嗯。如果要是检查结果出来有出入，那我们再纠正、 再调整啊。 嗯。 医学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经验医学哈、能关键时刻能够先把这个症状先控制住，是吧？ 对。 对症治疗。 对。 嗯。那么说到这个吃东西啊，吃不干净的东西，其实在夏季当中有很多人还是非常在意的，勤洗手，尽量的，比如说去农家乐的时候。不选择一些凉菜、对吧？这些都是自我保护哈。 嗯。 但是现在在城里边有一个，我不知道您关注没关注，就是现在的那种辣味的川菜的馆子特别多。 嗯。 很多人吃完那个特别严重的辣之后，他也闹肚子。 会的。这个有这个腹泻里面有几个类型吧？ 嗯。 一个是跟感染有关的，那多半就是渗透性的腹泻比较多。 嗯、 还有一些像有一些内分泌的肿瘤或什么的，它会是一个。还有像霍乱弧菌感染的霍乱、它是个分泌性的这种腹泻。 嗯。 那还有就是比方说着凉啦，它这个就肠道的这个蠕动就增加啦、也会引起腹泻。比方说吃辣的东西、也可以引起肠道的蠕动增强。 嗯。 它也可以引起腹泻。 嗯。 还有一个就是吸收不良。比方说你又吃的又辣。然后你吃的又特别油腻，你又吃的特别多，那这种情况很可能就使得这个刺激这个胃肠道它的蠕动增快了，同时它吸收又不好，那就会出现腹泻。 哦， 所以这种可能它不一定是细菌感染。 那可能很多人这还挺痛苦的，就是吃完辣东西之后闹肚子哈，闹得还挺严重的，甚至于辣的都跟水样的一样的东西哈。这种有人说可以吃药，有人说不用吃药，这个到底该怎么选择呢？ 这个呢就根据他这个腹泻的程度。 嗯。 你比方说拉一次肚子疼拉一次然后就好了。 嗯。 也再就没有问题了，那可以不吃药，因为他自己就好了，他可能就这一次的这个刺激性的。 嗯、 如果要是持续的同时有觉得自己口渴的厉害呀，然后脉搏又增快了，或者有发烧了，那这种还是应该去干预治疗。 说到这个治疗和干预哈，好像很多家里边都自备小药箱啊，可能你也听说过，家里边你看感冒药啊，至少拉肚子的 药 多少得备点啊， 对，什么黄连素之类的， 对对对，但是可能很多人在闹肚子的时候也选不知道自己该吃哪个，就先试着看，黄连素也吃，然后包括 蒙脱石散， 对那种啊，就是面似的，一冲跟那个石膏粉那个面， 对 对 对， 然后还包括什么整肠生啦，各种各样的拉肚子的药，好像据说他们的这个机理治疗作用也不太一样， 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这个面面的这个，我们说蒙脱石散，它主要是一个吸附作用。然后呢，它在这个肠道黏膜呢，把这个保护贴一层膜上面。 嗯、 但是它对于这个杀灭细菌什么的，这个对微生物的作用比较弱。 比较弱。 如果要是一个细菌性感染，比方说细菌性痢疾，如果你在没有用这个抗菌药物这个有效控制的情况下，你用了这一类的药的话，可能造成你这个毒素排不出去。那甚至会加重它的病情。 哎呦。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呢，你比方说你这个大便，里面有脓有血啦，同时肚子也疼啊，同时也发烧啊，那就不能选择这个药来吃。那还有像你刚才提到像整肠生啊、培肺康啊这些，就我们所说的这个益生菌呐、益生元呐、合生元呐这些呀，我觉得如果是一个腹泻不是太重的，倒是可以吃，因为它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 后反应啊。 对，如果你吃了这些药两三天就好了，那你也可以不选择不去看医生。如果你吃了还是觉得不行，那还是应该去看医生。那像益生元、益生菌这一类的药呢，就是要注意在家里保存的时候，有一些是要写明放冰箱里。 放冰箱里。 因为它是活的细菌。如果你常温，可能细菌它 就死了。 没有药效了。 那像黄连素这种，家里边好像很多家都备着哈。 对。 它是适合什么样的腹泻能吃呢？ 黄连素呢，就是我们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它属于一个像它有抗菌消炎的作用哈。那么中医其实是它也是一个清热这个解毒这些方面的一个作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药。但是呢，就是我们建议什么，如果你要是吃黄连素，往往你吃了之后，可能你再到医院检查，这个检查的结果就 出现一个假阴性的结果，就是我们再去培养一个细菌，或者是我们再去查这个有没有大便的异常的时候，可能就表现不出来。那这时候你的病症还没有完全治好，我们这个病原的这个证据又拿不到，这个会影响你下一步的这个治疗 和判断。 对，所以如果要是吃这一类药呢，就是你最好就是我在吃药之前我把这个粪便的标本留一下，然后我再拿着这个标本去做化验，我同时我再吃点这个药，我又改善了症状，这是可以的 啊。但是好像提前留标本啊也有时间的限制吧？ 对，2个小时以内一般。 两个小时 以内。你粪便如果干了，这样的话你做出来，尤其像夏天这样的，有一些粪便可能会污染啊，有霉菌啊什么这种的，那这检查的结果那就要打折扣了。 那其实对于夏季腹泻很多老百姓来说还是非常关注的啊，因为毕竟特别难受哈。 是的 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就医，您可能门诊也比较多，有丰富的经验，有哪些注意的事项，就是说我们在看大夫的过程当中，经常可能由于自己的一些原因导致大夫哎呀这个当时要 判断不准确啊， 对 什么的这种的哈，就是你看病的时候怎么样能跟大夫配合好，让大夫能更好的帮到你哈。 是， 我觉得比较就是重要，就是你去之前先回忆一下，你在这之前你吃没吃过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啊，或者是接触一些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是你接触了这个有腹泻的这个病人啦，或者你到外地去旅行啦，那么这些的一些病史的这些资料还是要提供一下。再一个呢，比方说你要是大伙儿这个朋友们一块儿聚餐的时候，大伙都有这个腹泻症状的时候，那你最好把你那个食物啊留存下来呀，去做一个检验呢。还有呢，就是你这个当时的症状要准确描述一下，比方说我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这腹泻啊，我腹泻一天拉几次啊，我这个大便的量大概能有多少啊，大便是一个稀糊糊状的还是纯稀水状的，还有没有脓啊，有没有血啊，这些可能都需要你自己去做一些观察。那么现在也比较方便，你拿个手机照一下你那大便的那个情况，到时候打开给医生看一下，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医生看一下你那个大便的那个外观的那个表现，可能就大致能判断可能是哪一些病原菌感染引起来的，这些都是你在去看医生之前应该做的功课。 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再问您一句，因为大这个病原菌不一样哈，感染的这个成分也不一样，细菌也不一样，那可能很多人家里边多多少少备一些抗生素啊消炎药，是不是也不能乱吃？ 当然不能乱吃， 有些是不太管用的是吧？ 对，不能乱吃的。你比方说如果是一个病毒感染引起的腹泻，你吃了抗菌素反而不好。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病毒感染，你抗菌素对它第一没效，第二呢，它对于肠道里面正常的这个细菌，因为我们肠道里正常是有好细菌的，那么你把正常的好细菌反而杀灭了，就等于把你自己的防线给先击垮了，然后这些病毒的这个感染就会更厉害，所以像一般的我们说病毒感染是不适合于用这个抗菌素， 那就是说这个病毒感染还是细菌感染，首先得上医院去做个血液的化验是吧？ 可以，比方说我们查个白细胞，一般的细菌感染白细胞可能会高一些，病毒感染它可能就 不 变，或者是会低一点，这个可以鉴别一下。再一个粪便的性状大致也可以看一下，一般的病毒感染的腹泻可能相对来说它这个拉水啊，次数比较多呀，量比较大呀，肚子疼不是那么严重啊，不会一般没有什么太高的那个发烧啊，这个可能病毒的可能性大一些。要细菌感染一般都会有脓有血呀，肚子疼啊，可能合并有发热呀，这些表现。 所以您看有的时候就是这些不太像这种病毒感染啊，病毒的这种，你看就很郁闷。你说，又不让吃消炎药啊，然后呢就没什么用啊，我就只能忍着，只能扛着。大夫，这个怎么办呢？多长时间能好？ 但是呢，就是这个特别幸运的，就是上帝给你安排了这件事，他一定是会有解救你的办法。就是对于一般的这种病毒性的这种腹泻，多数都是自限性的。就是他到一定时间自己就好了，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要注意有一些合并症，和一些严重的病例，中间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比方说脱水比较严重，那这样有的人可能电解质紊乱了，或者是酸中毒了，那这种就出现比较危险的情况，那一定要到医院去 脱水 去治疗。 比如说在生活当中，我们怎么来判断他有可能脱水了？ 啊，吐水，比方说最明显的就是我渴。啊， 渴，老渴是吧？ 嗯，比方最就最早的时候，比较轻度的这种脱水或中等程度的脱水，就特别想水喝。 嗯，想喝水是吧？ 对，特别想喝水。然后呢，精神不太好， 嗯， 比较淡漠。 嗯 嗯，然后你可以看看他的皮肤的弹性就不好了。 嗯， 这个时候有的人可能心比较有心慌啊，什么这种，摸摸脉搏比较快了。 嗯， 如果到了重度脱水了，那这个他就连喝水的力气都没有了。 嗯， 这就很。你看这个病人就是蔫儿了， 嗯 嗯，基本上就是这个反应，这个都神经的反应都下降了， 嗯 嗯，不一定不要到重度脱水的程度， 嗯， 就说你感觉特别渴了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就是喝一些口服的补盐液， 嗯， 如果你在家里面没有这个一般的咱们北京市的药店都有这个卖口服补盐液的。如果没有，你可以在家里喝点淡盐水啊，什么这都可以，然后再到医院来看。 再到医院来哈。 嗯， 那刚才您提到了这种病毒性的这个腹泻哈， 嗯， 有一定的自限性。 对。 一般情况下来说， 嗯， 几天能好啊？ 这个不同的这个病毒也 不 一样，然后呢，跟个人的本身的这个抵抗力的情况也不一样。 嗯。 你像比较好、比较快一点的，那可能一两天他自己就好了。 嗯。 可能你就拉一次， 嗯， 他就好了。那比较长的，可能到一周这样的情况。 哎呦。 嗯，那么对于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老年人，还有一些小孩要注意。这些病人呢，他比较因为本身的抵抗力比较弱嘛， 嗯， 他有可能出现重症的情况，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及时上医院啊。 对 啊， 嗯，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希望哈，大家在夏季出现腹泻的时候要引起重视哈， 嗯， 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 对， 嗯，那刚才您提到了这边是病毒，然后我们再来说说细菌的这种感染哈， 嗯， 家里边可能备着各种各样的这种消炎药， 嗯， 这个不同细菌的。这个对症治疗哈，包括这个治疗， 嗯， 是我家里备的这些消炎药都能使上吗？还是有可能， 还是要分种类的， 分种类的、 嗯， 哈。 那么一般来说，比方说这个空肠弯曲菌的感染，就像比较常见的引起肠炎的， 嗯， 那还有一些会出现像痢疾杆菌也可以引起来的，比方说伤寒什么也可以引起来的， 嗯， 最好是要医生来指导你用哪一类的抗菌素最有效。 嗯， 那么普通情况下常见的这些细菌感染， 嗯， 我们可能用一些像喹诺酮类的， 嗯， 会有效，就我们说什么什么沙星， 嗯， 什么诺氟沙星，氧化沙星什么的可能会有效， 嗯， 但是大家要注意，对于像一些孕妇啊或者是哺乳期的， 嗯， 或者是儿童啊， 嗯， 这个是不适宜用这个喹诺酮类这个药的。 嗯 嗯， 所以在这儿我觉得还是听大夫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凭经验啊， 嗯， 在家里边备了一些小药箱，其实挺好， 嗯， 但是一旦出现这种真是腹泻挺严重的话， 嗯， 还得去医院去找大夫来看。 对， 嗯， 对。 而且现在北京挺好的，就是发热门诊、肠道门诊都分着的，是吧？ 为什么我们这个肠道门诊就在夏季开呢？ 嗯， 就是因为夏季那个腹泻发生多。 嗯， 所以我们就在夏季开肠道门诊，肠道门诊是24小时都开的。 嗯 嗯，所以有一些腹泻的病人，如果你自己不能把握这种情况， 嗯， 建议还是到医院来。 那您说肠道门诊是单独开的哈？ 单独开 是不是也是避免一定的传染？ 是的， 嗯 嗯，像这种微生物感染引起这种腹泻，我们一定要注意隔离。 嗯 嗯，你像有一些是属于传染病类型的。你像霍乱的话， 嗯， 它是一个 特别严重的传染病， 对，它是个甲类传染病， 嗯， 那这个国家是非常重视的。 嗯 嗯，那么有一些是乙类传染病呢，这些病人都需要隔离的， 嗯， 而且我们在这个大众里也要宣传，就说这个尽量少跟这样的腹泻的病人有一些这个共同进餐啊， 嗯， 什么这种接触啊都要注意的。 嗯，那您比如说家里边要真出了一个腹泻的这个， 嗯， 啊亲人的话， 嗯， 那我们是需要回这个分一下吗？ 你也分餐。第一呢，就是说你吃饭的时候分餐， 嗯， 再一个呢，就是说饭前便后一定要好好洗手啊， 嗯， 然后你吃的东西一定要做熟了呀， 嗯， 尽量少吃生冷的呀，尽量少吃剩的呀， 嗯， 这种的可能会有好处。 说到这洗手，咱多说一句哈，就是现在人洗手可快了， 嗯， 然后呢，很多年轻的小姑娘还挑。 嗯， 不同的洗手液要泡沫的， 嗯嗯， 还是要那种什么的， 嗯， 其实好像洗手不同的这个差别不大，时间是很关键的一点，是吧？ 这个就是说你要把各个地方都洗干净，这个是关键， 嗯， 那么你要都洗干净，肯定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嗯， 那么对于洗手液的这个选择，我没有这个太多的对，没有这个研究来给大家提供帮助。 嗯， 我感觉说就是一般的洗手液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 嗯， 但是你要把整个这个手的各个地方都要洗到， 这 是关键。 嗯，这是关键。 哎，我们有专门的洗手法， 是吧？ 嗯， 有机会让这个刘大夫来给我们讲讲，是吧？ 嗯， 这个有的时候太糊弄，就是有些人洗手真是糊弄，拿水一冲 啊，这个是你一定要用这个洗手液啊， 嗯， 或者这种帮助你啊，对， 嗯， 对，帮助你把这个手清洁干净，然后再用流水去冲干净。 嗯 嗯， 这个很关键哈， 很关键。嗯 嗯，来看看大家发来的短信啊，有很多朋友有一些问题也想问问刘大夫。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朝阳医院消化内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教授刘正新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手机尾号是0474的听众朋友在说刘大夫，我平时就有腹泻的习惯，倒不是特别严重， 嗯， 隔三差五的就拉一次肚子。 嗯， 在夏季当中，您说我这个算是什么样的腹泻呢？ 嗯，如果要是他这个腹泻比较长，因为他说是平时就这样， 嗯， 比方说超过两个月了，那他就不属于咱们今天讨论这个急性的这个腹泻的范畴，他， 嗯， 属于一个慢性腹泻。 嗯， 那么慢性腹泻它又有很多的原因，比方说慢性感染可以引起腹泻，那还有一些是这个非特异性的炎症性疾病，我们说的像溃疡性结肠炎呢， 嗯， 对于年轻人可能更多一些。 嗯， 那还有一些呢，像老年人可能是缺血性的肠病啊， 嗯， 也可以导致腹泻，甚至有一些恶性肿瘤也可以导致腹泻。 嗯， 那么像这种情况呢，就是单纯从一个症状来判断呢，我们没有办法说确定它究竟是个什么情况， 嗯， 需要更多的那个信息来综合判断。 但肯定就看他这样说，就不像咱今天说这个 啊，他应该不是一个急性腹泻的一个范畴。 对，肯定不会是什么吃素，吃脏东西啊， 对，这个应该不是。 嗯， 还有一种像他这种，我觉得有可能就是跟精神紧张有关系的， 嗯， 我们叫做这个腹泻型的这个肠易激综合征。 嗯，也有可能， 有很有可能， 精神性的， 对，它属于一个功能肠道功能的紊乱， 嗯， 但是它跟这个神经的敏感性增高有关系。 就是有可能查了半天哪儿都没事儿， 都没问题，但是一紧张就拉稀。 嗯。这是有可能的， 对， 嗯， 有好多年轻人就是一考试了， 嗯， 或者是一有点什么紧张的事儿了， 嗯， 甚至我有病人讲结婚的时候， 嗯， 马上就要典礼了，然后我得先上一趟厕所去， 嗯， 这个就是一个 IBS， 就是肠易激综合征的一个表现。 哦，这个可能跟每个人的心理素质有关哈， 嗯，有关系也。 来看还有一位手机尾号是0021的听众朋友说，嗯，哎呀，说到夏季腹泻，我挺头疼的，我是特别准啊。一吃涮羊肉就闹肚子， 嗯， 这可能是刚才您提到了 啊，有可能就是这个消化不良， 嗯，消化不良，因为首先涮羊肉它本肉多嘛， 嗯， 对吧？肉多， 嗯， 然后它可能又吃的油腻一些，这可能早 有可能跟这个消化不良有关系， 嗯， 那像这种情况呢，可以第一呢可以减少一点量吃， 嗯 嗯。然后呢，自己品一品，除了吃这个涮羊肉以外，是不是吃的一些佐料里面， 嗯， 也有这个导致腹泻的， 嗯， 这种的可以自己去品一品， 嗯 嗯。 另外，就像夏天的时候，很多家里边现在还不至于啊，但是已经有了， 嗯， 很多人家里边开空调哈， 啊，对， 夜里边一开空调着凉， 嗯， 也容易闹肚子， 会的， 嗯， 这个着凉了以后呢，就会引起肠的蠕动就增快了，有的人可能一着凉觉得肚子咕噜咕噜咕噜响， 那对， 然后赶紧跑厕所， 嗯， 拉一泡稀回来就没事了， 嗯， 这个就是一个着凉引起来的。那像这种情况呢，首先注意你就夏季要尽量别贪凉， 嗯 嗯，第二个呢就是你像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一些物理的办法，比方说把肚子捂一捂啊， 嗯， 暖和暖和啊， 嗯， 或者喝一点热水啊， 嗯， 什么这种的，也可以吃点中药， 嗯， 比方说附子理中丸什么的， 嗯，